好啊，咁啊讲下今个礼拜即系呢套如果上画嚟讲唯一科幻片啦，算系吓，咁啊就 Glass 啦，咁啊香港好得意嘅个译名系啦，咁你通常咧咪照译啦，玻璃定咩系嘛，系咪唔系喎？个名几完全唔同嘅，竟然叫做异能，跟住又唔系一二三个三，话企人边三画，咁系咪？系咪异能人？即系嗰个人字加个画咧？系啦。任何人嗰個人啊，即係個人啊，即係人事個人啊，食字啊，係咪咧？我唔明點解佢會咁樣用我咁樣寫法啊？係啦，係啦，咁如果佢仲有下一集就二零四啦，變咗係嘛？ 應該就冇下一集啩，照計。 哦，咁又未必喎，好多人都話，咦咁睇落去，可能佢會繼續啩咁樣。 死曬㗎啦喎！ 死曬啫，但係佢仲有其他㗎嘛，同埋佢有嗰個咁嘅嚇咩三葉草啊嘛，係咪？系啦， 有个组织， 咁同埋嗰几个，嗰几个家属系未死噶嘛，系咯， 系咯，仲有其他异能人咧喺出边嘅，系咪先？ 系咯， 可以重新搞组织噶， 唔知啦，系咯，咁唔知有冇啦，咁佢中意嘅啫，咁睇其实开唔开都系睇今次成唔成功啦，系咯，如果 MV 三文人系翻身成功，咁点会冇下一集啊？咁如果今次都系唔得？咁咪冇咯，我覺得係睇呢樣啫，係咪下一集係係咯？ 嗯， 係 係咯，即係你都冇諗過 Unbreakable 會有繼續嘅嘢啊，係咪？即係你 上 次都 上次 ending 嗰時都幾震撼㗎，突然之間 即係都冇諗過撕裂係竟然同咁嘅關係咧，咁樣係咯，係咯嚇，定係 Emily Sandman 會將佢所有拍過嘅戲都串連翻，原來都有關係咧，係咯，即係包括呢個 Will Smith 個仔嗰度咩末日啊咩地咩一千年話啊？ 会有一千年 同埋啊边个 嗰度唔好啦啩， 同埋阿佛塔都唔知点样楞得翻系嘛？呢啲未来发生嘅嘢啊嘛？呢啲啊，唔知 系唔同时间线啊。 Happen 零 ，Happen 零都有啊。Bushley 死咗，跟住变咗咩啊？变咗鬼眼系嘛？ 系 楞落去系嘛？系咯。 系 好 ，anyway， 咁呢套戏点咧？咁大家睇咗啦，只马仔未睇啫，系咪？马仔唔够时间啦，系咯。 嗯。 系咯，录音呢一刻未睇到啊，咁大家讲下。 我讲少少先啦。咁我觉得睇呢套戏咧，咁都要有啲准备嘅，其实一定。 诶、欸， 即系你起 码 要睇过之前嗰两套啦，一定呢、這个系一定嘅啦，已经系。 咦、 嗯？即系如果你冇睇过嘅，我真系唔知道你会睇嗰啲咩出嚟。 嗱，但 Unbreakable 其实我都系局部睇咗，我因为我唔喺戏院睇。 系、 哦， 但系我比较翻当佢三部曲啦，呢三部片，其实我到而家都仲系觉得 Unbreakable 即系不死劫咧，系最好睇嗰套嚟嘅。 哦 ，OK， 即系我个人觉得系最好睇嘅嗰套咁、如果我排咧，我排呢套排第二嘅，我会。 哦，诶，即系反而撕裂你唔系咁中意嘅。 我唔系咁中意撕裂 哦 ，OK。 所以我觉得呢套戏系好嘅。即係喺我心目之中，因為都幾兩極啊嘛，因為佢其實而家出咗嚟就個俾人嘅 哦係啊 嚇，咁、我係偏向中意嗰一邊嘅，其實我係 係， 同埋我覺得佢演繹點樣去，即係中間咪有講心理醫生，即係點樣同佢哋講佢哋係妄想症，佢哋根本就唔係有異能嘅。咁、我覺得探到嗰個問題咧，喺呢度當我未知道個 ending 嗰陣時候。佢係玩佢哋嗰陣時候，我係覺得有趣嘅嗰個圖 片。係啊，係你都會質疑啊。其實嚇唔通佢哋其實係冇超能力嘅咁樣。 啊，真係妄想症咁佢哋係 傻嘅。 比較大力啲啫，啲人佢哋係，即係佢好似啲解釋，佢哋都說服到人嘅喎。其實係 係啊。 咁到最尾，我係發覺，原來阿導演可能喺度諷刺緊一啲嘢喎。 哦，係咩？乜嘢咧？ 即係我覺得嗱，佢哋三個人。是啊 ,Bruce Willis 呢是会受到个心理医生影响的。 是。 他到中段他都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妄想症的。 是啊 是啊。 但是另外那两个即是很明显是另外那两个呢就完全没有受影响的很坚持的。是。即是他们觉得自己是 superhero, 就是 superhero 来的。是 啊。 即是很明显是讲的一些很容易受人影响的普通人即是 Bruce Willis 是普通人来的、站在这里是。 是。 即是他们很容易受人影响的。 哦、 但是真的有料的人呢其實可以好堅持嘅，咁我覺得導演有少少自嘲嘅喺度。 嗯， 即係好多人話佢冇料噶嘛，其實開頭 係。你睇到咁樣，哦， 佢係投射咗落去就加玻璃先生嗰度嘅，將自己係。 係，即係扮傻仔啊！ 係啦，即係好似個個覺得其實佢係最弱雞嗰個嚟㗎嘛，其實三個裡面。 係啊，係啊。 但係到最尾你見到操縱成個故事、操縱成個計劃嘅其實都係佢。 其實係佢。 咁就贏嗰個係佢嚟㗎喎，最尾係。係 啊。 雖然佢死咗啫喎。 系， 我覺得阿導演係將自己個身份投射咗落去玻璃先生嗰度咯。咁我覺得呢套佢做得好喎 ending， 我覺得好好喎個 ending 反而係，我反而唔係好中意個開頭嘅，我覺得係亂咗少少嘅開頭。 分分嗰邊對正呢一個聲唔係好清楚。 係啦，就咁啦，就係、 是、 咁。 哦，就係、是、咁樣。 你可以講 下。咁樣你講埋開頭咩問題呢？ 唔係，我覺得開頭比較亂咗少少啊。 哦。 同埋可能我要照顧一啲未，可能佢哋諗住有啲人未睇過頭兩集啦、啊，即係佢都仲要講翻。 即係你意思係未入嗰個精神病院之前？ 係啦係啦，我覺得唔係咁，我中意精神病院嗰段嘅，其實我係。 嗯。 哦，依啱啱同一般觀眾相反喎、啊，係咯。 因為如果我要睇動作，我要睇 superhero， 我唔會揀呢套戲嘅。 梗係啦。 同埋我知道係佢呢個導演拍嘅，我都唔會期望佢一套。即係咁簡單嘅超級英雄電影啦，已經係，我會知道佢唔會係拍一套即係咁簡單嘅戲啊、 嗯！ 即係我已經有曬呢種前設噶嘛， 嗯，冇錯冇錯， 所以佢唔係用超級英雄嘅電影噶嘛，我覺得好合理嘅喎。 所以你話要有啲準備就係咁解，係 啊，一定要嘅、 okay。即係如果盲中中以為喂 superhero 啊，去睇啦，咁啊賴緊。 咁你我諗你唔使入場啦，我覺得你。 係一定爆粗，係啦。 睇打嗰啲爆粗啊！ 最尾仲話要打到去嗰個唔知咩塔嚇。 係一個講字嘅原來。 點知係冇去到就出都出唔到精神病院門口就已經死啦！ 停車場都過唔到佢哋。 哇！你仲唔即刻真係媽媽聲？ 所以我都明白點解會有啲觀眾會咁失望，即係咁唔中意，我都明嘅其實 係。係啊係啊。 咪仲要咧話咩嘛？話嗰兩個超能力者咁渣咧，一個怕光，一個怕水，有冇搞錯啊？嘛，有冇聽過？ 打嗰陣時又拱來拱去咁啊！ 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啊？我咁都有啊，一定係 咪？咁啊，超人都好渣，我怕嚿咁嘅綠色石係咪？喺度行緊超人壓車啦，得三分鐘啊，嘟嘟嘟嘟啦，係咪？係咯， 係啊！ 蒙面超人仲衰，冇風吹變唔到身喎，原來係咯。 系啊， 咁点解唔知道？我听到好多呢啲奇怪讲法噶，马仔讲， 因为佢哋嘅期望根本就唔系呢样嘢啦，本身就 马仔讲得 怕呢啲即系咁普通嘅嘢，好渣咁咯。 喂，开埋名都唔拘啊，系嘛？边个讲噶？ 吓，都系写啲影评喎，咩石 唔开得嘅？ 写啊， 石奇啊嘛， 系， 系。奇怪嘅真係奇嘅真係。 非常資深嘅影評人，係啦。 係啊，唔係咁唔出奇，咁佢哋對一般電影資深啫，你對科幻片其實係另一個，我不嬲都講呢個係另一個領域嚟㗎。係。係啊，即係你點樣評埋莎士比亞，唔代表你識科幻片㗎。即係呢啲係基本㗎啦，即係每一個超人呢，幾強嘅超人都好呢，總有啲好似好簡單嘅弱點㗎喎。 系冇错， 系咪？ 嗯， 即系可能冇咗太阳能就会熄机啊呢啲咧，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嗰时我睇个咩电脑其实01我都觉得好笑，夜晚会冇电嘅大佬，太阳能电筒原来佢系第一个，系咯。咁啊，个头顶度装个灯咪得咯，照住咁咪永远都喐得咯，会唔会啊？我唔知喎，系咯。咁 系。 咪即系嗱唔系嘅，因为你设定故事咧一定会。即係加一個弱點俾啲英雄嘅，即係呢啲，喂呢啲真係 A B C 嚟㗎咯，即係其實呢啲係英雄一定有嘅嘢嚟㗎喎，咁唔會冇㗎。 點都一定要俾個弱點佢，如果唔係你個故事去唔到嘅，其實 係。係啊， 唔係即係佢唔係話佢有弱點啊，個弱點咧咁渣，點解咁普通？咁但係你通常啲弱點都係好普通嘅咧，有咩好奇怪嘅弱點嘅咩？ 係。 有乜嘢？ 佢弱點係 即係如果你怕嗰樣嘢係地球都冇嘅，咁即係唔使怕啦，係嘛？ 係啊係啊， 或者你怕嗰樣嘢其實係好難出現嘅，咁 好難先得到嘅，係啦。 唔係即係好難出現啊！ 係啊， 唔會噶嘛。咁你通常你就係要製造危機俾個英雄啊嘛。咁呢啲真係 B B 班噶咯，即係呢一個認知嚇。 係咯。我哋細個睇超人嗰陣時候，我哋都知噶咯喎，呢啲嘢。 呢啲係設定嚟 嘅。即係你點會質疑呢樣嘢嘅咧？係啊，好奇怪啊！係咯， 奇怪。係啊， 咁仲有咩噶？仲有啲咩闹啲咩噶？马仔，喂，讲嚟听，仲有啲咩噶？睇到好多道噶嘛，又唔系净系香港嘅，两岸几地系嘛？吓，超粒方又讲咩？ 咪佢话响精神病院嗰度揾佢啲家人，系咁不断重复讲嘅嘢。 好闷啊嘛，佢出边重复。 即系佢话要讲三次咁多啊嘛，话点解？ 嗯，咪点？我唔系边度讲啊？三次？边度讲三次？ 即係佢係咪？因為我冇睇到係咪佢，因為佢每個人講一次咁，佢講重複咗三，即係佢覺得好似重複咗。 其實佢差唔多，佢係咁嘅。 好過癮。 其實佢係咁嘅，佢係咧講同一樣嘢嗰陣咧，佢一陣影下，原來佢又同呢個人講緊，一陣佢又同第二個人講緊啊。其實佢講一次嘅咋。 係啊。 即係好似 OK， 可以我而家同你哋幾個三個講，其實咧我講一次，但係我鏡頭咧一影一影下分分。有一隻影一影啊，馬仔啊，影一影啊，明咁啫嘛，即係喺三個唔同場合講嘅。但其實我實質個片裏面我講一次嘅啫，咁都唔得啊？ 成日都係咁用嗰啲手法係。 係咯，呢個手法係就係、是、佢已經冇咁悶噶咯。 啊，常用嘅手法嚟嘅、哦，即係例如有時有啲雙雄片講兩個人諗法係其實一模一樣嘅，企喺兩邊陣營，即係佢都係咁樣對咳咁樣，你講一句佢講一句，其實 咁咁同呢個唔同 嘅嘢唔同一次㗎。 咁同呢個唔同，而家佢係同唔同嘅人講嘢啊。係。咁佢避免就係費事重複，咁佢咪就係影下呢個影下嗰個咯。咁呢個有咩問題啫？即係好似佢你講佢同人 sell 嘢，你應該舉例呢、這個 sales 佬嚟嘅。 系， 你应该用双雄 嘅人， 佢同咗好多人 sell，OK， 全 sell，OK， 咁跟住佢影下一阵，佢又同个师奶讲紧嘅，一阵影下佢又同另一个阿叔讲嘅，一阵佢影下又唔知同边个讲嘅，咁但系其实佢系讲一次嘅啫，佢即系不断影佢同唔同人讲，咁有咩问题？嗯，咁都系问题 咯，技巧嚟噶嘛。 睇到佢哋三个唔同人嘅。對同一個問題唔同嘅變化，其實嗰度 其實佢同阿 Bruce Lee 解釋嗰陣，佢都係咁樣做噶，佢都係咁同時講嘅啫嘛。即係影一影，原來我如果等佢影一影，同我同緊阿 S 教授講嘅，即係阿 Bruce 講嘅，咁一係一等佢影啊，同又同緊阿 Bruce Lee， 咁都係佢冇影嘅，同阿 Glass 講啊，因為 Glass 咧，其實反而呢度咧，佢唔係一開場就出場嘅。即系佢已经喺个精神病院噶啦，其实吓，但系佢又冇影佢嘅， 又唔识讲嘢啊，又俾人打咗懵仔针咁样， 痴呆咗咁嘅，懒系仲要抽晒筋咁嘅，有少少啊， 系 侧咗个头咁样嘅吓，嗱嗰度咧系唯一一个咧个镜头唔系用水平同埋用摆正个人喺中间嘅镜头，就系阿 Glass 望住个女医生嗰度，就系侧头望嘅，佢唯一个镜头唔对正嘅就系嗰下啦。系啦，我都估啊，佢仲唔系影翻细个精神侧头啊？真系，真系侧头，唔怪得嗰下系侧头啊！咁当然嗰下侧咧，其实有意思嘅喎。 啊？ 系啊。 哦。 即系当你攞个镜头啊打侧嘅时候，系有意思嘅。 哦，系啊。 系啊，系啊，即系当然你可以表达唔同嘅意思啦。呢度我谂佢又有少少系即系。佢係唔信佢講嘅，其實係即係講得 bullshit 嘅，係即係其實側鏡頭係有特別意思嘅，係。 哦，即係其實喺呢套戲咧，你留意佢嘅拍法其實係有趣 嘅。佢冇錯，其實我所以嗱，我開場嗰陣講過啦，我哋入我睇啦，特別係我唔係入去睇佢個故事，個故事實在太其實太簡單嘅，講真係。係 啦，好 多。唔係複雜嘅一啲都係，咁就唔係入去睇佢個故事啊！我亦都唔係話係咪話佢故事寫得好 OK 咯。好好，我唔係主要話好好嘅，哇！故事寫好，做好佢好多嘅，咁睇過啊。咁唔係個故事咧，其實佢講故事嘅手法咧，啊，有翻啲功力，就係佢點樣運用啲鏡頭啊，大佬有意思嘅啲鏡頭。係 啊， 嚇，唔係即係唔係啲空鏡嚟嘅，每一個鏡頭都有啲嘢想表達嘅。咁呢樣嘢，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嘅咧？同埋佢好大膽咧，用好多大頭嘅。你留意一下，好難拍嘅呢樣嘢，其實即係你會唔知做乜嘅你第二啲戲，但佢又會做多啲 make sense 嘅出嚟嘅呢度嚇。咁你就係佢啲鏡頭點樣剪，點樣，哇嗰下都已經好勁。咁啊冇睇呢啲嘢嘅咩啲人？ 冇啦，好明顯係嘛？即係佢入去睇故仔， 睇都冇得打就已經覺得唔好。 唔係，即係佢哋睇故事啊，唔係睇佢點樣講故事，即係佢睇 story， 唔係睇 storytelling。我哋係睇 storytelling 嘅，咁你睇戲，戲根本係 storytelling 啫嘛。咩睇戲啫？唔係睇故仔嘅佢，即係個故仔可能已經講咗幾百次㗎啦。即係可能神雕射雕嘅大佬，白雪公主唔緊要㗎，嗰、那個故仔你 repeat 冇所謂嘅，因為你第二個人拍第二個人做嘅時候咧，你個 storytelling 係會唔同㗎嘛。即係同一本故事書又唔同人讀出嚟有冇分別啊？老豆讀出嚟同老母讀出嚟都唔同啦，係嘛？啊，可能嫲嫲讀出嚟又唔同啦，係咪？由個小朋友讀出嚟都唔同㗎，同一個故事啫嘛，同一個故事書，同一個故事啫嘛，嚇啲字啲字一樣嘅，讀書啫都有咁大分別，唔好話拍戲嚇。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大家有冇去到呢、這、一個？即係我唔想講到好似呢個係一個好高嘅層次，其實呢個係好低嘅層次嚟嘅啫，係入門嘅啫。即係如果你識過一啲即係點樣睇戲嘅 course， 佢第一就會話呢樣俾你聽㗎。即係其實你唔係去睇 story 嘅，係睇佢點樣講個 story 啊。但係咁呢套戲就反而即係盡顯即係導演地係有講故事嘅手法係好高嘅。咁大家留意返呢一度呢，可能你會即係有趣味好多，就唔好睇即係佢個 focus 喺佢個 story 本身啦，個 story 好簡單嘅，係或者分分好簡單咁講講個古仔啦，即係講乜就得㗎啦，即係 好簡單嘅，就係因為又佢就連接返上一集啦，即係 之 前嗰一集啦，就講阿 Freeze 就殺要殺人，周圍去殺人去為自己，佢係咪講佢係要揾覓食啊？其實要揾一啲好純正嘅、純真嘅女性去覓食，先令到佢成長嘅，即係大約係咁啦。我理解就係、是，咁、而阿 Bruce Willis 亦都係連接翻上次不死劫，佢就已經真正成為咗一個超級英雄啊，同埋個仔一齊拍檔，咁啊周圍行合仗義。咁又有一次，咁阿 Bruce Willis 真係去捉阿 Freeze 啦，咁啊最尾打鬥之後嗰陣時咧。就俾政府嘅人員就捉咗，就拉咗去精神病院。咁原來之前啊 Samuel Jackson 即係就加斯呢個角色已經喺精神病院㗎。就講佢哋點樣同佢哋講，即係你哋唔係超級英雄嚟嘅、你哋只不過係妄想症啫，就企圖醫佢。咁、到最尾其實呢個唔係咩嘅政府，其實只不過係一個秘密團體或者係一啲秘密組織，就是、要抹殺一啲超級英雄。其實故事就係講呢樣嘢啦。 其實個真正惡黨就係呢個組織。咁係 啦，即係最大惡黨。 咁佢哋係話自話自己咧係保護正常人類嘅。咁佢係唔想咧。 佢自己話啦，其實呢啲係 啦。咁唔係，咁佢的確係佢個立場係咁嘅。 咁 你等於 X 名裏邊嘅正常人類啫嘛。咁正常人類佢理得你係磁力皇帝咧 X 教授啫。佢總之你出現啲異變人，佢就要剷除㗎啦。 打㗎啦。 佢係咁嘅意思啫嘛。咁佢變咗你可以咁理解。吓、 啊，喂 ，X 病咯，我咪整咗啲手敌龙嗰啲就去打。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咁你咪当佢其实系一个咁嘅立场，即系佢哋就系代表人类嘅，即系正常人类嘅组织咯，一个个地下嘅。咁佢呢个当然佢好夸张嘅，佢话佢讲到咧系成咩成万年啊，即系唔知啊，即系佢讲到佢嗰个嘢好似存在咗好耐咯，由啲古老宗教一路传落嚟嘅。如果系咁嘅话， 就已经一路喺度抹杀紧一啲 系啦，即系你唔好理佢系咩啦，光明会定咩咁啦，你当佢吓，因为佢好神秘嘅。佢走入间餐厅度咧，佢突然间咧，原来成间餐厅都系佢啲教派啲人嚟嘅。 系啊， 咁变咗呢样嘢系，同埋佢个特征咧就原来佢每个人个手咧系有一個三葉草嘅， 葵仙定梅啊？三葉草啊，三葉草嗰、那個， 即係睇落咪似葵仙咯，係梅花啦，梅花唔係葵仙，梅花咁啦，梅花嗰個標誌咁啦。咁原來連嗰啲特警啊咩嗰啲好多人都係嘅，都唔知道有啲咩人係嘅，嚇咁啦。咁咪就係話，咁到底係即係穿埋都唔怕啦。咁就係話，其實加成個嘅計劃就係咩咧？就係、是、要將有超能力者呢樣嘢暴露俾全世界知道啊！就係咁嘅啫，咁佢就反利用咗佢哋嘅所有嘅嘢，最尾咁樣嘅，亦都穿埋唔緊要啊，最尾佢哋死曬嘅三個都係，係即根本係一個， 同埋 佢話一個自殺行動， 係，同埋原來佢就揭開咗阿 Beast 即係好多種人格嗰個人，個老豆嘅死亡咧，原來係啊，就加搞出嚟嘅，咁令到佢哋有啲仇私怨咁樣啦，咁喺呢度都。用佢呢 度嚟，佢只不過係佢嗰個 当年阿 Bruce Lee 撞车个火车度其中一个乘客嚟嘅啫。 系啦，就系、 是、死咗个人何止系佢老豆啊，好多啊，成架火车人都死晒啦。 但係嗰好幾個人嘅連接翻不死劫開頭嗰段，咁我覺得即係阿導演係真係有心思嘅，其實 係啊。 哦，佢見到 Bruce Lee 後生翻嘅嘛，嗰度係 直頭係用翻嗰段嘅，佢係冇拍過嘅，嗰段係舊嘅應 該。哦，係咩？咁但係佢個老豆坐低嗰度係都有㗎。 佢老豆嗰段冇嘅，但係阿 Bruce Lee 黐翻落去嘅啫。我諗嗰度係 嗰段係舊嘅，因為再隔離嗰個女人。佢勾搭佢嗰個咧，都係當年嗰個嚟嘅。 係，即係佢個老豆上車嗰啲就拍新拍嘅，應該係咪好 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佢 key 翻上去嘅啫，係咯。嗯。咁咧，咁啊呢度亦都啊，既然有對 bit 啦，咁一定有 beauty 嘅啦 ，beauty and 對 bit 啦，好明顯嘅呢樣嘢。咁啊，竟然佢講上一集嗰個撕裂嗰個女仔咧，即係佢竟然原來係中意咗嗰個，即係嗰個點講咧，即係。Bis 其實是他其中的 人 格， 是不是那 個應該是原本的人格，那個就是 Kelvin， 那個人是好人來的， 那個名字就會醒回那個 人，那是他原本，他說其實他其他人格都是為了保護這個 Kelvin 而存在的嘛， 嗯， 都是的，那這個 Kelvin 就是好人來的，他不想殺人，也都不想這些東西，但是他其他人格就很恐怖的，那個女仔就是在這一集講到其實他是喜歡了這個 Kelvin， 竟然是， 是啊， 是。 咁我初仲以為唔通呢個女仔都有啲奇怪嘅能力嘅，咁佢又原來唔係嘅，咁佢都係話佢因為佢個愛咁啦，話係佢可以整醒個阿 Beast 嘅咁樣，即係其實 Beast 所明顯又係變形合衣嚟㗎啦，你當其實係即係怪醫啦，怪醫嗰樣嘢啦，係咯，不過係多啲人格啫，係啦，但主要要變恐怖嗰個都係 Beast 啫，係咯，佢其他人格就。可能你蝦啲女仔咪得咯，你對住啲差佬冇用嘅，係啦，主要係 B 先又刀槍不入噶嘛，係咪？即係唔係佢好似開槍都打唔入嘅咧，係咪咧？ 打唔入，佢會受傷，但係會唔死嘅。 哦，即係都哦，我唔記得佢都會流血，但係其實佢損咗咁嘅啫，係嘛？係 啦， 係 啦，係啦。 嗯，係即係佢又冇阿 Bruce Lee 咁勁啊 ，Bruce Lee 就淨係暗逼就 冇。 即係佢淨係唔爛到嘅，即係佢唔知點解嘅，佢即係金剛不壞之身嘅係嘛？咁但係佢弱點就係原來話佢細個係 Bruce Lee 就浸親啦，咁佢咪有咪即係俾人整嘅，就係俾啲人欺凌咯。咁所以佢就怕浸水啊，變咗係咁樣。 咁佢呢個心理影響嚟嘅，其實呢個 因為心理影響，即係賭性嚟㗎嘛，係咯，冇耳夢唔有發唔到功啊， 係啊， 係啊。咁啊！ 我覺得呢個弱點其實合情合理嘅喎，其實 啊，冇錯。 嗱，佢呢度咧將佢哋嘅超能力咧同佢個心理咧係連上咗關係啊！ 佢怕閃光都係心理影響嚟啫嘛，其實係。 哦，佢唔係怕閃光，佢嗰個閃光話係一個催眠嘅光嚟嘅。佢話 都係心理影響。 開著咧就會令到佢 shift 去另一個人格。咁其實佢得一個人格可怕嘅啫嘛，咁你 shift 去第二個是但啦，你 shift 去邊個？即係你總之就冇咗 beast， 咁咪冇戰鬥力咯，即係咁啫。 系 啦，咁每斩一下就会 shift 去另一个，因为佢好似有成20个定几多个人格嘅， 24个， 廿四个系咪？ 24个， 系咯，有男有女有细路咁嘅吓，咁呢度亦都令到阿 X 教授喺呢套戏入边真系好辛苦嘅，不断转换人格， 系啊， 即系直头系喺一分钟之内转几个人格 嘅，佢系比起上一次撕裂啊，仲更加夸张，因为上一次撕裂佢唔系一个镜头前面变噶嘛，佢。行咗去翻嚟咁扯，咁都可能都第一分鐘都隔咗好耐，係咪先？即係佢準備好再出翻嚟。呢度係真係影住佢，咁就嚟嘅啦嚇。咁啊，好犀利。 跟住之後講完呢句對白，下個對白又第二個性格嚟嘅。 即係呢套咧，反而真係最出力演出，一定係阿 H 教授啊，冇得講。 係啊，技巧又高又辛苦啊，呢啲真係。 不過都係吃力不討好啊，因為真係核突佢。 唉， 佢又练到自己鬼咁大只，而家真系好大只喎、 啊。系，你中意睇佢演出嘅，咁咪冇问题啦。 一摸咗三真系大只过佢，唔系讲笑喎、啊，真系。 系。 上一次都瘦啲噶，呢度成哇咁粗嘅，真系。 上一次佢系临拍 ending， 即系变咗边嗰段落去粗过大只。 系啊，之前你见佢都唔系好大只噶。 你真系平时嗰个身形嘅啫。 即系你觉得佢真系好似变 disc 嗰阵系好似大只咗啊嘛？上一次嚟你觉得系？ 对、 啊， 有 变翻咁粗。系啊，即系变形合衣咁咯。但呢度你觉得佢唔系啊？佢其实不嬲咁大只噶喎，呢度系咯，不嬲都手瓜起晒剪。呢度就系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论演出咧，咁今次佢就好 哇，好真係好，我見佢都好辛苦嘅，其實出大 力啊， 好用力嘅，冇辦法，因為 反而阿 Bruce Willis 就比較失色啲嘅， 係冇錯。 唔係，但係 Bruce Willis 都已經比起佢近年其他戲好嘅喎。 都好啲啊， 好好多，冇咁 死氣沉沉，我覺得都係咁啊。 啊，唔係你睇佢第啲戲你知啊，仲死氣沉沉啊！呢度已經相對冇咁 嘅影響啦，亦都係 啊，相對冇咁死氣沉沉呢度，即係有翻啲精神㗎啦，呢度已經係。 阿森寶積信又係近期最好嘅 我 淨 覺得呢套戲翻翻嚟啊，大佬！唉，佢自從做咗。做咗呢個 Star Wars 前傳，唔係佢由 Star Wars 前傳開始抌噶， 即係 Window 大師啊，佢就 唉嗰個唉嗰、那個大師啊，真係食蕉啊，真係係食蕉大師啊，大佬係一路衰到依家啊，大佬係即係你話 Kingsman 可能好翻少少啊，上一次，但其實都係。都是未是狀態哇今次翻返 衰 嚟。 不是說他的星運衰是個演出衰啊不關事啊。 是即是我、哦、星運就沒問題是嚟緊幾套。 你去 Marvel, 你一 嚟緊幾套嗰啲復仇者電影佢都客串因為平啊嘛。 啊同埋嚟緊套蜘蛛俠佢直頭係主演。 唔係咁佢係咪平過蘿蔔糖嚟即係平意思係相對啊。是啦是啦即是他是 happy 啊那幾個大佬他們頂上來收夠劇情是吧蜘蛛俠下一集是是啦很明顯即街難賀是貴應該是貴過他們的 喂他們這麼多個加埋都可能沒有蘿蔔糖你那麼貴啊 哦那當然那當然這個肯定是事實是啦那所以不是這樣是啦那 呢部戏成部片嘅制作费都唔够萝卜糖你一个 吓 贵啊，系咯 咁犀利， 呢部平啊，拍得系咯， 咁可能佢哋都即系大家都即系大家谂住吓撑下导演咁样，即系当佢系啊边个啊黄子华系嘛？ 哦，系啊， 即系睇下佢会唔会都可以帮佢翻身啦，系咯。咁啊，真系得唔得未知啊！咁啊，马仔有冇啲数据嘅咧？即刻有冇话点样咧？ 而家未有啊， 暂时未有系咪？因为都系分享北美都其实都系今个礼拜 weekend 啱啱上啫，系咯系咯， 系啊， 即系都系一两日，咩一北美星期五先上噶嘛？ 系啊， 其实唔系香港星期四，香港都早啲，所以我咁睇多下个礼拜再播，其实得唔得咧？咁样咁真系几两极。咁啊，我见入场都唔差嘅，吓， 嗯。 系啦，咁票房啊，讲票房啫。 国内会唔会做噶？其 实 系未有影期， 未有影期。 哦， 系。 哦，咁样，但系撕裂啊嗰啲上次有做噶嘛，系嘛？ 撕裂好似冇啊。 系啊， 咁应该可能。 哎呀，咁可能未必有喎，真系。 系啦， 都唔系嘅。如果你到时呢一套一阵大卖咁，佢都会上嘅。即系我 同埋嗰个咩？洛奇外传第一集都冇上，咁就可能黑炮嘅关系，金钱炮多咗人识，咁样佢呢、這个第二集 Rocky 都有上啦，系咯。 咁我谂佢 Glass 上都唔奇，因为你都有几个星喺度撑住噶嘛，系咯。 系啊系啊。 同埋唔系话多定少嘅，有时有冇个化学作用？咁肯定呢个系有嗰个化学作用喺度有啦呢一套。我见好多人都话想睇嘅。 系啊，唔知点解香港都系嘅喎？ 点解咧？可明明之前， 我又发觉之前啲人系中意不死劫同埋撕裂嘅 喎。 系 啊系啊， 系啊，系咯？点解咧？ 真系好奇怪嘅，其实系。 系咯，唔通就系因为佢今次系正式讲超级英雄咁样？我唔知喎。 可能系超级英雄个 trailer 其实都好多打摆咗喺度噶嘛，其实。 系个 trailer 系。 因为咁样宣传，啲人入去系踩台啫。 我觉得唔会。 哦，好明顯柴台班人係呢個成分居多啦， 係 咯，柴台嗰班係咯，咁你真係識睇嗰班，或者你有睇過前兩集，你都估佢唔會係打好多啦。 或者你都知道呢個導演會拍乜嘅，你都知道係咩料。 應該話 Emily Sullivan， 如果佢係咪唔可以拍成套都打呢 a c t i o n 都打，咁咪變呢個 Avatar 同咩每日一千年咯。 哦， 咁如果睇打我唔睇 Emily Sullivan 啦， 會睇佢咯， 唔係特別好啦，係咯， 係咯。 其實我又唔係覺得佢好衰喎，但係唔係特別好就一定㗎啦。如果講 action， 我唔使睇嘅，佢又睇嚟拍啲心理懸疑。咁而今次佢就係玩心理懸疑嘅，即係用心理懸疑嚟去講超級英雄。嗱，或者我做個比喻啊，如果大家都係唔明，大家睇過 Wanted 啦， 殺神特工啦，其實佢原本個古仔係即係正義聯盟嗰邊，或者應該咁講，成個 DC 世界俾人改寫歷史啊嘛。 係， 即係其實嗰種連環嗰個係貓女嚟噶嘛。 係。 咁其實嗰個故事就係講佢哋已經唔記得咗自己係超人啊嗰啲嘢嘅。咁喺佢個世界咪變咗現實世界咯，所以以為自己係可能係演員演超人啊，超人只不過係個電影角色啊嘛，一個角色咁啊嘛。咁其實如果呢套戲，我你咁諗會唔會覺得過癮啲咧？因為佢係原創角色啊，你當其實政府深敲捉咗超人啊、神鵰俠啊嗰班友翻嚟，跟住佢就洗佢腦，話俾你聽，誒、哎、你成日以為自己係咩嚟自咩？咩克里顿星嘅人，其实唔系啊，你只系嗰两个两夫妇，即系执翻嚟嘅孤儿嚟嘅咋，咁样吓，咁、 嗯、 你神鵰俠你又成日以为咩天狼都咁，都边有啊？你几千岁梗唔系啦，咁即系洗佢哋脑，等佢哋自己咧都以为咗，原来我傻嘅，我以为自己系超级英雄，冇嘅，其实我只系一个好悲，即系人生啊，好悲惨，咁我要揾啲嘢咧去令到自己咧。覺得自己係真冇咁悲慘啊，係、 嗯、 個英雄啊，咁佢呢度都有少少係咁啦，即係話 佢 聽你有 乜原因？係佢對阿 Bruce 都信佢啲，仲 係係啊，咁你如果你咁諗嘅時候，你會覺得呢件事有趣啲咧？ 係 會啊，會 啊，即係其實佢就係玩緊呢樣嘢啦，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嚇，就係為咗班超人翻嚟洗佢腦，就話俾你聽，其實你普通人嚟㗎咋咁樣嚇。咁喺呢度設定上就係佢哋嘅能力係源自佢哋個。即係個心理啊嘛，咁啊更加啦，你個心理自己都唔再相信自己有超能力喎，係嘛？即係你係賭性嚟噶嘛，你唔得嗰陣就發唔到功噶啦，係啦， 係啊， 係啦，咁樣，咁如果你咁樣睇，喂，其實係好有趣喎，嚇， 係啊， 即係你令到班超級英都相信咗自己係凡人，係嘛？ 嗯， 係咯，咁呢套戲其實就係玩呢樣嘢啊，咁大家。如果 get 到呢個 point 其實係有趣，係咪 又可以多角度欣賞下？ 係啊，中間嗰段係雖然係講嘢又講嘢啊，但佢就係喺度玩緊呢樣嘢啊嘛，玩個 心 理 角力啊嗰段其實 係 啊 係 啊， 即係其實係一個心理精神攻擊嚟㗎呢樣嘢係。 係啊，佢特別阿邊個森保即信佢出場之後咧，佢講嗰啲對白咧，哇！嗰度啲壓力啊喺曬嗰邊咧，其實。 哦，即係佢變翻正常人嗰陣係。 係啊係啊 佢出場嗰陣就冇嘢講嘅，流緊口水啫。係 冇錯。佢尾半嗰度係咯，佢真正。 原來扮傻嘅，佢根本冇傻嘅，仲好醒添，仲知道曬你所有嘢，仲玩翻你轉頭，利用翻曬你所有嗰啲 camera。 系啊， 系，好嘢啊！即呢度佢就系话佢嘅超能力就系 mastermind 啊嘛，就系、是、佢个吓，即咁当然佢嘅聪明唔系普通嘅聪明啦，即佢话佢可以即预示晒所有嘅嘢咁样去做计划嘅， 嗯， 唔系普通人嗰种聪明嚟嘅吓，咁所以个女医生亦都曾经企图咧，想将佢即系个脑啊，即整翻佢蠢啲啊。 嗯， 咁结果就俾佢原来夜晚偷走出嚟咧，佢原来已经偷走咗嗰个镭射切割嗰个嘢里边个嗰个镜。嗱，其实呢度咧系有意思嘅， 系啊。 嗱，佢发烂嘅时候咧，佢系用乜嘢杀咗嗰个即系看守员嘅咧？系佢打烂咗嗰个镜，即系嗰佢嗰幅相啊，嗰个镜框，即系嗰块玻璃系 glass 啊，就系 glass 啊，吓。咁佢偷嗰个系咩咧？嗰都系一个 glass 嚟。 系啊系啊， 即 系 嗰个镭射切割，其实系有意思嘅，即意思就系咁啦，即系佢用嗰啲嘢，其实系镜啊，全部都系即系啲玻璃嚟， 系啊， 咁以至到最后咧，完场嗰阵啊，即系佢哋，即系个女医生都知道原来自己衰咗啦，咁即系原来中咗啊 Glass 个即系自杀计划，即系全世界都知道晒佢哋啲嘢，嗰下佢最尾完场影咗啲乜嘢嘅？佢先影咗佢话要发动袭击嗰个大楼。咁佢嗰啲玻璃幕墙原来系会反转嘅，都唔知佢太阳能板定咩，系咁喐咗一轮之后咧，跟住佢再 zoom 系见到火车经过，跟住先再 zoom 见到火车站，其实嗰个就系 glass 同埋 boots really 啊嘛， 系 个象征啊， 系 嗯， 但系嗰啲玻璃跟住系火车啊嘛， 火车 系啊，即系其实佢好多呢啲嘢摆落去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嘅咧，咁如果即係大家其實都冇睇到㗎，係嘛？睇到都唔知道有關係㗎，係嘛？係 啊， 係啊。 其實佢有擺好多嘢落去嘅，咁啊大家可以 set 下啦，我隨便舉呢個例子。 去學習去欣賞呢啲，我又要。 我學拍添咧，直情即係其實咧，你發覺原來呢好多啲經典故事啊，甚至莎士比亞，佢好叻咧，就喺啲未發生嘅嘢之前咧，佢擺咗少少嘅呢啲咁嘅提示落去。咁、你發覺啲戲嗰啲好嗰啲戲都會有好多呢啲嘢嘅。你睇下詹姆斯金馬倫都好叻擺呢啲嘢嘅，其實。 嗯，係。 唔係，即係你記得 T2 啊，阿 T1000 同阿。Terminator 打嗰陣咧，即係佢有打得下，咪見到有個銀色嘅時裝公仔噶嘛？ 係啊， 係冇印象，即係掟咗阿羅斯華西而家出去砰咁玻璃，跟住佢望翻轉頭有個啱啱有個銀色嘅時裝公仔，其實有似咪就係一個好似佢就係一個咁嘅嘢嚟噶嘛？ 嗯， 係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嘢㗎，其實喺電影入邊嚇，其實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嘅所謂電影語言啊。呢啲好皮毛嘅咋，即系我成日举个例啦，话阿天与地咁，佢咪将阿林保怡同阿佘诗曼咁一齐食糖水，咁啊点解佢要经过嗰个玻璃窗去影佢哋？咁其实因为玻璃窗中间有一栋有一个框啊，其实就象征佢哋永远唔会可以喺埋一齐啊。 系啊， 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咁如果你 dap 呢套戏嗰阵咧，你 dap 下呢啲嘢，咁你就会觉得好丰富嘅，唔闷嘅。 嗯， 系啊，呢啲咪就系要睇嘅嘢咯，唔系个古仔啊。 嗯， 系啊，明唔明啊？系好难解释俾大家听啊，真系，如果唔明都系唔明噶啦。又话我哋扮嘢啊嘛，系嘛吓，系咯， 系。 唔系你要 take 翻科啊？点样睇戏咧？有讲嘅，吓吓 ，OK， 系，唔系我哋幻想出嚟嘅 ，OK， 同你讲，系内地有好多观众都有能力睇到呢样嘢嘅。 系冇错， 即系天与地嗰个例子咧，即系当然我自己睇咧觉得啦，我系见到内地有观众讨论嘅时候有讲翻出嚟， 嗯， 系啊，即系地盘嗰只狗其实有寓意嘅，系好多呢啲嘢系，有边套科幻片其实有出过即系狗呢样嘢，佢有讲过系，咁系最科幻片先犀利，咁其实好劲嘅，系内地嘅观众啊，同喺台湾嘅观众啊，都即系唯独喺香港观众咧特别，即系程度比较。即係唔好意思係比較低嘅嚇，係啊，即係都係停留咗喺睇 story 嗰度啦，係咯，咁唔係睇 storytelling 啦，咁啊，咁呢套戲絕對係入去睇 storytelling 嘅，如果睇故事咧就，我覺得係比較即係普通嘅啫，係啊 ，OK， 咁大家試下轉個角度啊，欣賞下佢點樣講呢個故事，嚇會唔會咁好啲啊？係， 係 啊， 係，嗯，冇錯， 係。咁同埋我覺得呢套戲呢最正嘅就係佢用咗另一個角度去講超級英雄。 哦係呀 係。超級英雄呢你 DC 嘅就算你 DC 拍可能個 feel 有啲唔同都佢都係正拍㗎嘛，咪我咪嗰個點樣嚟呀跟住點樣就打完場完場拯救地球。咁呢種當然冇問題，特別呢你拍一個呢喔、哦、拍返一個幾十年一路都有嘅一個角色，咁你當然係咁拍㗎啦，唔通你又轉個角度咩，係咪先，咁你呢啲正角度拍就啱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自己作一個新故事嘅時候，會唔會真係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去講超級英雄呢？咁佢而家今次啊 ，Emily Summerlin 就即係做咗個示範俾大家睇啦。即係孤物論，你中意唔中意佢成功與否啊？佢起碼喺呢件事佢 try 咗啦。咁其實相對咧，咁我哋一陣會講另一個就係啊咩特攝加加加，咁嗰個又會用另一個角度去講英雄喎。咁嗰時啊，陳思賢都有一套話咩個咩男朋友係超人嗰個啦，咁都佢都用另一個角度喎，又係啊，咁其實可以用好多角度去講，即係去探討啊超級英雄呢樣嘢嘅，係咁唔係得一個角度，係或者其實連 Hancock 啊，即係嗰時啊 Will Smith 嗰度叫咩 Hancock 叫咩街頭超人都好啦，佢都唔同噶嗰個角度係咪？即係佢係一個爛鬼咁嘅超人，咁原來佢哋係自古嘅神嚟嘅喎，咁樣啊呢、這個都好特別嚇。咁其實可以好多角度嘅，咁唯獨即係華語啊，好多時都係只不過咧就係講話哦，佢哋係原來只係一個超人迷嚟嘅啫嚇，咁、樣係咁點樣秉承咗超人嘅精神咁樣嘅啫，最多都係咁嘅啦嚇。佢都冇，其實佢都冇走去做英雄嘅。即係連走去做英雄都冇啊！即係做英雄唔係去做超人，即係有時即係幫下人救下人得唔得啊？係咯，即係早排咪有個日本新聞話有個人即係唔知走咗去即係衝入咗火場救人定咩嘛？一個市民，佢竟然話點解咧？佢話原來佢細個好中意睇嗰套咩特咩咩嗰對咩嚟嘅？佢唔係戰隊嚟嘅，另外嗰個 另外一間公司嘅，即係橙色嘅咧，嗰班有嗰個甲係嚇，咁啊真係拯救嘅嚇、哦，救火嘅嚇嗰套啊，係係啊係啊， 咩、啊哦、急救唔知乜鬼， 係啊係啦係啦，嗰套， 即係啲火燭車會合體 嘅，係啦冇錯，就係、是、嗰套啦，咁佢細個就睇呢套嘢，咁佢就所以佢就影響到佢即係可能有啲英雄情義結啊，其實都病嘅，咁但係咁都好啊，係咁都好啊， 嗯。 咁你初初啊，斑馬人即係冇睇過，佢初初都係講佢妄想嘅，都係 cosplay， 但係後屘佢真係變到身喎，竟然。唔係中國人拍咧，唔敢講佢變到身啊。 係。 到到尾都係一個幻想啫，到到尾超人都只不過一套劇，喂，好咁就唔好睇㗎啦，大佬。 嗯，係啊。 咁一陣佢會講個特攝加㗎啦，佢就係講佢點樣由一個宅。即係你好鍾意特攝嘅女，佢點樣出櫃啊？即係佢講到好似一個出櫃咁嘅咁樣嘅故仔咁嘅，你覺得係 係 啊，唔係收埋佢啊，反而係咁樣嘅。咁即係變咗，其實人哋個個都喺度揾緊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喺度即係用第二個角度去講下即係超級英雄嘅。咁其實呢、這個我覺得香港都可以嘅，有咩問題啫？係咯，係咯，有咩問題咧？即係香港都有睇㗎嘛，咁雖然嗰啲英雄都唔係我哋自己㗎啦，唔係日本就咩㗎啦，係囉。咁你又唔會講你睇大陸嗰啲嘅，一般都又或者你都唔會以 CTI 超人作為你個咩嘅，咁不唔緊要，個超人可以作㗎啫，你古仔係你個古仔，你唔一定要有，唔一定要講現實有嘅 character 嘅，你可以自己作一個角色咁都得嘅，係啦，咁就有得唔得呢？咁唔知啊，但係似乎就信息啲咯，你見到係即係上次嗰套都已經九把刀噶啦，係嘛？嗰度咩變身係嘛？ 變身超人 係咯，但係都係如是嘅啫嚇，即係我覺得都係唔得嘅嚇。咁大家係咪要參考一下人哋其他人到底點樣去用另一個角度講超級英雄咧？咁同埋係咪一定要用現實角度去講超級英雄嘅咧？即係其實冇超級英雄嘅喺呢個世界，係咪一定係咁嘅咧？嚇， 嗯， 係咯，係咯。咁但係你唔敢拍有囉，因為如果你一拍有呢，嗰度就真係特攝片啦，就冇人入場睇啦。 係啊。 係囉。咁係咪好差呢？ 嗯。 即係唔知呀，大家可以即係諗下，即係睇呢套戲，我呢套戲好多嘢諗㗎，可以係咁大家冇諗下呢，係囉。唔好成日喺入面揾佢嗰啲所謂錯處呀，多餘呀，你得閒得滯先會做啲咁嘅嘢呀。 冇意思嘅呢啲。 你揾下佢到底有啲咩好處嗰個啦，或者你有啲咩令啟發到你嘅嘢，唔係喺度挖嗰啲錯處，其實佢又唔係真嘅古仔嚟嘅啫嘛，一定大把錯處嘅，係咯， 係 做咩啫？可能好多位穿咗崩添，係咯，係咯， 嗯， 係咯，即係武俠片影得後邊有飛機飛過啲，咁啊點啫？ 係， 唔係呢啲唔係重點啊嘛， 係啦， 唔係好叻㗎揾到呢啲嘢嚇。 系实揾到噶，喂，有阵时你按都按到上去啊，你自己觉得系就系噶啦，有啲嘢。 哦，你头先讲嗰啲佢哋话嗰啲北啊嘛， 系咯， 做乜怕光，做乜怕水啊嘛，咁 呢样嘢反而 你都觉得系北啊？哦，含蛋超人即系三分钟时间都系北，咁冇啊，讲咩北啫？设定嚟啊，大佬。 系啊， 系嗰啲梗系唔系北啦，即系其实北系咩北？你违反佢自己设定嗰啲嘢真系北啊！ 是 不是你话是他话他自己之前讲完一样嘢转头他自己违反返嗱呢个一定是北啊。 是没错。 咁就是北啊不是同现实去对比啊大佬。那个不是现实世界来的。那个随时行的物理同我哋是不同的明白吗 是啊。 不要看 Star Wars 用现实现代物理学去问那些东西啦。多余啊大佬。佢可能同我哋身处一个唔同嘅宇宙啊！你有冇谂过？ 系啊， 即系可以降仙炼金术士啊！其实佢喺另一个平衡宇宙嘅。如果佢过咗嚟我哋个宇宙，其实佢使唔出炼金术嘅，因为个物理行嘅物理系唔同嘅。 系啊， 咁你咁得闲，即系用我哋个物理去谂到气嘅物理咧，你系咪得闲得啫？ 有可能， 唔系有可能，肯定系佢根本就冇投入过套戏。才会想埋呢个咩嘢嘅啫 ，OK？ 系冇错， 如果你投入到套戏咧，你唔会得闲，因为谂呢啲嘢，你会谂一套戏讲呢嗰啲嘢噶嘛？ 系佢哋反而花心思喺我逐你再串出到啦个开 啦。唔系，真系好简单啫。如果你睇金田一，你系投入到案情嘅，你都系推敲紧啦，系咪啊？你就算唔系谂边个凶手，你都谂紧到底个密室系点样，点解可以咁样嘅咧？咁你而唔系喺度得闲啊，喺度睇下，以为。而家美雪好似着错衫喎，扣错楼喎，而家金田一冇拉拉链喎，咁你如果你不闲睇埋呢啲嘢，你边度喺度推理紧嗰个故仔啊？ 嗯， 吓、啊，好简单啫嘛， 系 咯， 系啊， 即系其实大部分香港观众其实心不在焉嘅，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睇戏嗰阵啊， 系啊， 系啊，佢根本都有睇紧第啲嘢， 系 啊，唔系呢个现象我都会嘅，当我睇啲我唔中意睇嗰啲类型咪系咯，《还珠格格》咁，我以为后边个金锁正啲喎。 哦， 系，因为我冇乜兴趣睇佢前面个剧情啊嘛，胡闹闹咁喺度系嘛， 咁咪睇啲女咯， 小燕子系咁打关斗，唔系啊，咁小燕子都系女嚟噶， 系， 吓，但系佢都满足唔到我啊嘛， 系， 系咯，嗰两个吓，阿小燕子同边个话？阿赵薇同阿 紫薇， 吓，同阿咩？林心如系嘛？ 林心如紫薇啊，嗰、那个 后边个妹仔阿金锁，即系边个咧？即系 范 冰 冰 啦，梗系正啲喎。我都会，系咯，系咯，我都会。我睇呢啲剧嗰阵，我会噶。 嗯。 睇啲宫斗剧，以为后边个宫女好正喎，系咯。 系。 点解夏呢个魏璎珞唔正嘅？ 系。诶，皇后好啲喎。 系咯，皇后好啲喎，系咯。 系咯，你睇下阿佘诗曼个嘴，咦？原来佢讲紧粤语个个口型啊，嗰啲啊， 系咯，你咁得闲睇呢啲嘢嘅，系咯，咁啊，即系你唔系好投入个剧情咯，系咯， 系啊， 系啊，系咯，就系咁解啫嘛，系咯，嗯， 嗯， 好，咁啊，明未讲啊，明睇完嘅都咁，明讲埋先咯。 嗱，讲起明我就冇睇过之前嗰两集嘅，我就系啊。不过我都开头有少拗拗地头，但系去到后半嘅时候，我就都俾森本即信同阿詹士麦艾和嘅演出咧，咁就吸住到。咁后边嗰度我就好投入到嘅，咁就系啦。咁就开头布斯维利士啊，佢喺度搵啊詹士麦艾和嗰度咧，其实我嗰度瞓咗啦，嗰度我都好。 你冇留意到嗰俾佢捉翻嗰四个啦啦队好正咩？ 有嗰度睇到， 嗰啲睇到啊，啲女睇到， 系啦， 搞错，正过嗰个女主角啊，大佬， 系冇错， 女主角 系啊， 老咗啦，上一集都仲 young 啲嘅，呢集老咗啦，开始 系，不过 开始有啲发福啊，开始 系唔紧要啦，系同同埋嗰啲演員就亦都係做得唔錯，即係個除咗我哋正話讚過阿森本積信同埋詹士麥艾和咧，咁個女醫生其實都係好好嘅，佢係啊，佢係拍住阿森本積信嗰度嗰啲文戲咧，其實又係俾到有個張力喺度嘅。 阿水嚟嘅呢個女醫生， 呢、這個我又唔識喎，馬仔又會知嘅喎呢一個， 都係做啲電視劇。 嗰個女醫生 係咯，女醫生係邊個嚟嘅咧？ 都系做电视剧嘅， 即系唔系啲好知名嘅演员啦，系嘛？ 系啊，系 啊。 纷纷好似话系上一次。 如果你要睇翻我哋上次讲过，即系 Netflix 嗰套电影啊，即系Sandra Bullock 做嘅 《 Fur Box》，应该叫做《蒙上你的眼》咧。佢应该就系做开头啊 Sandra Bullock 个家姐，应该就 系 呢位演员啦。 哦，明白。 系。 嗯。 即系一开头就俾姐姐死嗰个啦，就系。 嗯，系。同埋嗰場喺停車場嗰個大戰嗰度，你唔係話咩大場面啦，預咗㗎啦。但係嗰度真係亦都係我覺得係好好睇咯，呢個高潮即係做到個高潮嘅效果出嚟咯，係咯，我覺得。 嗯，對一般觀眾嚟講唔得嘅。 因為你都打，拱去，你就唔好睇。 係啊，佢都係最多推反架車啊，咬攣條鐵枝啊咁嘅啫，係咯。 但係唔係睇呢啲嘢㗎？呢啲梗係唔夠好睇啦，呢啲嘢就。打 穿個水缸咁嘅啫，大佬。 啊， 係嘛？ 係。 打到爆缸都唔係睇呢啲爆缸係嘛？真係水缸打爆缸，係咯。 係，你起碼係成個人舉起架車掟嚟掟去啦，係嘛？係咪呢啲人？ 跟住接住掟翻轉頭啊嘛。 係啊。啊。 冇啊。 係咯。 冇喎。 係，佢冇呢啲嚇，跟住之後。 冇射死光，係咯。冇飛天。 唔射。 就算唔射死嗰兩個都跳到幾層樓咁高，跟住之後喺度打啦，係嘛？ 嗯。唉。呢啲你留翻睇 Captain Marvel 啦，呢啲係啦。 係咯。 變超級大人咧，係咯。 啊，同埋阿蜘蛛麥艾和佢嗰啲好勁嗰啲體能咧，嗰啲位其實你係少，你拍得少，你先至覺得佢出到出嚟嗰下，你先至覺得正啊嘛。其實就係咯，我覺得。 唔係，其實佢係用一個咧，即比較現實面啲去講超能力。 係，冇錯冇錯。 即係你射曬光嗰啲咧，就超現實啲嘅。咁佢呢只就係佢可以去到一個常人做唔到嘅程度嘅大力或者咩啦。咁但係常人做唔到啫，冇話佢舉起個山咁嘅嚇，又唔係去到咁。咁佢呢啲係比較 believable 啲嘅超能力啦，你當係。咁但其實都好誇㗎啦，佢爬牆嗰啲都唔知點解嘅，其實都冇得解嘅。咁咁即係咧呢個位就係變咗就係有啲觀眾就係唔接受咯，即係覺得好似勁又唔係勁。你話你解釋到咩？佢又唔能夠完全解釋到咁嚇，咁佢就反而唔中意啦嚇。即係你介紹佢食嘢啊，你介紹佢啲抵食嗰啲咧，即係話平你又唔係最平係嘛？話好咩？你又同嗰啲好貴嗰啲嘢爭好遠嚇。個質素啊，爭好遠。喂，咁我而家係講緊200多蚊食緊500多蚊嘢，我冇話嗰啲係最平嘅，都冇話嗰啲係最靚，大佬。 係，冇錯，係最 靚。咁你有時係攞個中間先係好噶嘛？你唔係一下下要勁曬啊，咁樣推喐星球啊，咁樣嗰啲咁樣係嘛？咁你其實嗰個思維係比較又恕我講一句比較低級啦、啊、即係嗰啲又係啲龍珠式嘅思維嚟嘅。 嗯。 唔係，即係龍珠本身佢咁樣做一次冇問題，但係佢跟住影響到所有作品係咁咧，就有問題啦。或者呢個變成單一嘅諗法咧，呢、這個就有問題啦。 係啊，都同埋佢最後嗰單嘢表面上以為去做嗰、那個擾亂嗰、那個開幕儀式嗰度，其實冇咧。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緊要，佢後邊佢做嗰樣嘢其實係更加大啊，比嗰樣嘢。系咯，咁样咪其实咪仲好睇咁样扭一扭。 但 系 个场面细啊嘛， 系冇错。 即系一个精神病院个出唔到精神病院个门口啊，因为嗰个精神病院咧系隔咗成个公园咁大先系门口嚟嘅。其实佢一个 系啊，冇错啊， 即系个标定嘅门口，离开个佢个正式门口中间系成个围院咁嘅。咁你喺嗰度打，咁其实佢咪即系冇出过去外边咯，系啊。 系啊。 咁样意义上，好多人觉得系乜咁细埃。 系啊，但系我觉得话嘅咁样先至精彩，我觉得佢咁样扭法。 呢、這个好难说服一般观众嘅，我知道，系因为佢哋会期望就系、是、啊，最尾佢一定系打落去嗰个塔啦，咁样咁你就当King Kong又好，或者当平时你蜘蛛侠咧都几次都几次系咁噶啦，系都要最尾打落去一个好 landmark 或者一个好即系好注目嘅地方吓，即系你唔系去咗华盛顿塔就去咗某个。高楼大厦或者点样咁样，即系你预咗系呢一种，但系佢竟然最尾唔系，佢都冇去到嘅，咁有人会失望，我系明嘅， 理解嘅呢一样嘢就 我明嘅吓，但系你要知道就系呢套戏其实唔系玩呢啲嘢嘅咯，系咁讲咁解啊，系咁， 嗯，冇错， 咁如果你搞清咗对正咗个即系呢套睇乜呢样嘢而入场咧，可能你就会。觉得好睇啊，咁啊，所以咪我哋嘅作用都系去导读嘅啫，系话俾你听，就唔系一般啊，非一般超级英雄电影嚟嘅，你唔好用平时超级英雄嘅角度，呢个你要转另一个角度，佢用心理悬疑嘅角度咧去讲超级英雄，咁其实有冇超级英雄嘅咧？系到底系佢自己幻想出嚟啊，定系其实系真咧？系咩咧？咩先系个真相咧？真相有定系冇咧？咁佢喺度话，不断喺度 fake 你嘅。咁啊，呢樣嘢佢做得好過癮，係咁，同埋佢哋背後係有幾個 support 佢哋嘅家人呢樣嘢咧，都係好睇嘅，嗰幾個家人。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咁啊，咁啊，阿芬芬咪要講下嗰個 Bruce Lee 嗰個仔係嘛？嗰啲又 啊 ，Bruce Lee 即係當年睇呢個 Unbreakable， 即係2000年做啊，嗰個做阿 Bruce 個仔嗰個演員咧，其實呢一套咧。亦都系做翻佢个仔，佢系大过咗19年之后， 啊、即系真系当年个细路仔嚟嘅， 系啦， 系 啦， 哦， 当年都系八九岁到啦，你当佢系， 幾乎係冇試過有童星係大過咗做返同一個角色㗎喎。 同一套係同一套故事。 幾乎冇。我覺得諗唔到，我暫時係諗唔到。我暫時係諗唔到嘅。因為有人話呢，今集 Terminator 會唔會搵返當年嗰個做返 John Connor， 即係嗰個細路仔。咁但係佢哋好似都否認咗㗎喇。 嗯， 即系佢哋话年龄符合噶嘛，因为佢都系讲佢过咗咁多年噶嘛。 嗯 嗯， 即系詹姆斯金马伦嘅版本 都有趣啊，其实 詹姆斯金马伦嘅版本啊，佢全部都系当系现代噶。 嗯， 即系八几年嗰阵系八几年嘅，九几年系九几年嘅，即系佢未必系啱啱嗰一年，但系前后一两年咯，系吓。咁佢而家呢套咧都系讲到系正常嘅，系过咗咁多年后嘅，咁所以阿 Sarah Connor 系咁老系正常嘅。咁即係話嗰個細路仔都係返佢做嘅，其實係得嘅。咁但係當然啦，嗰個演員都冧曬㗎啦，而家嚇咁都、 嗯、 都冇少少，我都冇拍戲啊，唔係即係佢都冇做嘅，係咯。咁但係就算有，亦都未必會揾返佢。咁所以咧，我就係話咧，你當年演嘅童星，你會揾返佢再做返而家嘅角色，其實係好似冇啊！我成日好似冇，我印象中冇啊。通常就算嗰個人個年齡啱都好，我唔知咩原因，佢總會揾到第二個人演㗎。 嗯， 係啊，唔知點解㗎，係啊。 可能呢個童星就大個咗都幾靚仔啊！ 哦，絕對 OK， 係啊 ，OK 啊，高高大大。 喂，同埋佢好 young look 㗎喎，呢度都仲係。 係啊，唔似話即係都成三十歲啦。如果你計翻。 吓，咁好似都系一个学生， 即系你放开大学 生咁样，系啊，好 young 啊，你话佢搬住个仔， 同埋有趣嘅地方咧，有趣嘅地方原来阿导演咧，都系好似 stand 啲咁，经常喺自己嘅电影度出现嘅喎， 系，咁呢度有边度出过系啊？ 呢 部 系冇，你睇下佢嘅电影，你见到阿叉嘅角色咧， 系就系佢 做噶啦， 系咪就开头嗰嚟嚟佢 买 菜头买嘢嗰个食 Q 嗰 个？ 系啦，买摄像机嗰个就系佢嚟噶啦。 哦，呢个就系呢条友就系 M 拉沙马林啦。 同埋喺不死劫，佢俾阿 Bruce Willis 手身个阿叉都系佢嚟噶。 唔係，佢呢個係咪好似就係嗰個嚟㗎係嘛？直情 咪就係嗰個人咯，咪就係嗰個咪導演嚟咯。 唔係，我意思即直情個角色都係嗰個啊。 係啊，係啊，個人㗎，其實係啊。 佢直情問佢，因為你我咁熟口面嘅，我好似邊度見過你喎？ 當年喺球場度守佢。 係咯，咪就係佢咯，佢係佢嚟 啊！其實真係佢嚟㗎咋。 佢係 做翻個角色㗎，係。係 啊，所以你見到差嘅角色，基本上就係佢嚟 㗎 啦。 哦，原嚟搞係啊， 唔係喬寶寶嚟嘅。 系啊，不过佢系做唔到 steady 啊。 唔系咁佢吓点咩咩意思啊？ 唔系冇 steady 咁乜嘢，唔系咁多作品啫。我意思系 咁 steady 又唔系导演 咁多 次，佢原作者啫。咁啊唔好唔同嘅呢件事。 系 啊，咁啊 steady 反而冇咁多嘢讲嘅，啲戏都系出一出咁拖嘅啫，有字冇对白啫，系咯。咁佢呢度就玩嘢，即係佢係吳宇森嗰隻嚇，有對白嘅嚇，出一出有對白嘅，係有角色嘅，一啲好閒角、揀角咁，但係又會見翻佢嗰啲嚇，係即係似阿徐克地班友嗰啲啊，出一出 或者正角都有時係咁。 正角，我唔知啊，你又攞呢個咁差嘅例子破壞曬之前啲嘢啊， 係 啊。吓，即系肥螳螂噶嘛，大佬。 系啦，冇错。 呢啲唔得啊，呢啲系差啊，呢啲例子啊。 系。 吓，咁啊，导演喺自己嘅戏有客串，好正常嘅。 经常出啦，系咯。 好正常嘅。 系啊。 咁啊，就咁啊。咁呢个咁啊，马仔有冇意见啦？咁马仔未睇，但系有咩意见咧？ 冇乜。 即系你对于超级英雄系可以用其他角度呢样嘢，你咩意见？ 嗯。冇乜所謂嘅，睇唔同種類喎，我覺得就唔使一定要。 係嘛？即我哋係想試啲新菜啊嘛，唔係下下日日食住同一味嘢啊嘛。咁但係其他觀眾就係㗎喎，唔鍾意食新嘢㗎喎。 嗯。 係啊，你唔拍返 Marvel 味，佢就話唔好睇㗎喇喎，咁就 唔知佢幾時會食厭啊？有陣時就你揣摩唔到啊。有一日 佢唔會食厭，係佢會食死。有一日佢成都唔睇戲咯。 系 即系佢厌嗰日成戏都唔睇噶啦，我同你讲。 嗯， 系 quit 咗呢样嘢咯，系。 嗯， 有機會。 啊、都唔好睇啊！睇戲睇嚟睇去都係咁，係你睇嚟睇去都係咁啊，唔係啲戲。 睇嚟睇都係嗰啲戲啊，因為 係啊，你揀啲係啊，你又唔欣賞其他嘢啊，嚇咁咁你梗係營養不良啦，你偏食啊嘛，好簡單啫。 嗯， 係咯、啊，你淨係食麥記咁，你死未啊？ 嗯、 啊，有咩辦法唔變肥環啊？嚇、啊！系咯，咁样啫。 系 好， 再食落去变到边食尾添啊！ 吓，OK， 咁啊肥环都嚟紧噶啦，系咧， 系咯系咯， 好。喂，咁有冇嘢？系咁多，系咪？ 咁多啦， 大家睇下，系啦。咁我哋啊不嬲都冇话觉得 M 9 Summerlin 有咩咁差，系就系、是、如果你本身好憎 M 9 Summerlin 嘅，咁我就冇办法啦，系咪？系咁啊。冇辦法，你已經即係先天已經唔得啦，係啦，係啦，係啦。好，咁如果或者咁講啦，上一次撕裂，如果你都有睇嘅，咁啊一定走唔甩啦，應該咁講啊。 係，睇埋 佢。係啦，係啦，係啦。如果你都唔啱嘅，咁咪由佢咯。咁唔係一定係人杯茶噶嘛，即係中唔中意咧，好個人嘅。我要再講多次，咁我哋都 OK 嘅，呢對我哋都，但你有權咧，你有唔同嘅感受噶嘛，冇辦法嘅，係嘛？即係亦都有高低嘅 ，OK？ 呢個欣賞力嚇冇辦法嚇，即係唔係個個入去睇完阿畢加索啲嘢，你都覺得 OK 啊嘛？但係你話點解三個頭六隻眼嘅咁係，係咯，怪物嚟㗎呢只咁樣係咁 OK 係咁唔係個個都會睇得 comfortable 嘅嚇，睇抽象畫嘅就係嚇，或者聽管弦樂，即係可能都會瞓著嘅，係咪？睇芭蕾舞會瞓著嘅我咪係咯，係咯，因為我唔 understand 佢每一個舞步啊 ，OK？ 嗯， 係好靚，但係你好靚咗幾個鐘之後，我都會覺得悶，因為我唔能夠明白佢每一個動作嘅意思，係咪？咁如果咁我又唔係成日睇嘅，咁當然我冇特別去 study， 但係你又個個禮拜都睇戲，點解你唔去 study 下呢？我就唔明白啦 ，OK？ 咁 anyway。咁啊，系咪香港冇呢啲班剔㗎？系嘛，其实系咪咧？我唔知道。 好似 唔系啊，但嗰时我去艺术会都有㗎喎，有啲咩即系睇黑泽明啊，睇啲咩唔同嘅戏啊都有㗎喎，我见有人搞㗎喎，系咯。不过当然即系出席嘅人好少嘅，系啦。嗯。唔使钱嘅，唔使钱嘅嗰啲班，免费噶。系啊。系啊。 我都要去留意一下先。 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人搞啦，系咯。